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丽泽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月各庄北桥，丰北桥到堪丹桥北向南，堪丹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的永隐桥到晋源桥北向南啊，这些车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在北四环学院桥的西向东方向啊，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啊，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小交亭桥以及远通桥分别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南五环内环方向旧中桥到引路池桥是行驶不畅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青果绝后甜，斯人已去感斯言，凶横意气凌绝顶，学贯中西取他山。虎符禄布民族化，茶馆鸿飞世界传，诗有情深一身教，梦中笔香莫由酣。北京时间19:0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导演苏民先生为北京人艺建院时的第一副院长、总导演和艺委会主任焦菊隐先生所作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呢，道出了焦先生的成就和学识修养。虽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啊，焦先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包括他的显赫的家世等等，但是呢，具体说他是如何成长的，如何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位艺术家，而且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啊，他为人子为人父又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今天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和北京人艺共同合作啊，我们来展开的北京人艺系列节目，咱们是第二季啊，在这个第二季我们的开篇的这个第一期，我们就来聚焦啊焦菊隐先生他的事业和他的人生。好，仍然是我们这个系列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现在正在我身边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我跟小强老师呢也请出来今天我们的二位嘉宾啊，首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个著名的话剧导演焦菊隐先生的公子啊，咱们的焦世宁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在他身边的就是这个焦老师的夫人啊，是焦菊隐先生的儿媳，是咱们这个人艺往事的作者，也是咱们的 书的作者 啊，是吧？ 对， 话剧人牛响宁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二位啊。这个我们是北京人一针，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达成了战略合作之后哈，咱们说北京人艺故事的节目是越来越多，哈哈，尤其是咱们打开文化之门，这个已经做过一个系列了啊。咱们这个第二个系列呢，主要是聚焦在这个几位导演的身上啊。其实呢，第一季我们说北京人艺与文学家的时候，就跑不了这个焦先生， 说了好多好多焦先生故事， 关于他的故事啊。但是呢，他那时候呢不是主人公啊。 对， 今天我们主要啊把这个焦点放在焦先生这个身上啊。好，咱们今天的节目仍然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等待各位来跟我们答题啊。如果您都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上下半段都有跟焦俊先生相关的题目啊，小强老师，咱们先抛出吧。 好，北京人艺的总导演焦俊先生啊，平生导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是不是知道？ 哦， 有四个选项， 嗯， 龙须沟、茶馆、蔡文姬和刚果风雷。 好， 可能这个最后一部比较生疏啊。 对，我没听过啊。确实，您这题啊，每次都是挺冷门的啊。好，咱们等待大家的答案。此前的节目当中呢，稍微的了解了一点哈，焦先生这个身世，我觉得真是啊，家世啊、嗯，这个老先生啊，确实是哈、啊。其实啊，这个按理说这家底儿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出身名门啊，对吧？ 对， 这个非常的显赫的家族。但是你说这世事难料是吧？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那咱们还是从这儿开始讲吧，是不是啊？请二位来跟我们讲一讲吧，到底咱们焦俊先生是在怎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是吧？包括大环境、家庭的环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啊？ 咱们 请 焦 老师来跟我们说说， 嗯。 大家好，其实那个在焦家的这个家史上最最有名的就是焦幼营，当时这个八大顾命军机大臣，其实焦家第一个这个进士是焦幼营的父亲， 哦， 焦景新， 就是在以前那个时候做考上进士，考中进士了就可以当官了， 对 啊。 那个是嘉庆年间，嘉庆年间呢是这个焦景新，他是当时是任这个江南道监察御史， 御史、啊、 之后，他的这个文笔特别好，特别好之后呢，又皇上又封他这个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赋予子贵，又给这个焦景新的父亲封了一个进士，之后。到焦幼营那一辈就说都是非常的这个文笔好，而且非常显赫。 据说当时那个肃顺写的很多很多的那些折子，那些奏折全是这个焦幼营先生他的这个文笔啊。 对，之后那个慈禧的很多谕旨也都是他写的， 哦， 就他的笔，这的字特别好，所以就是这个八大臣这个事件出事以后，他被贬那个新疆嘛，后来到了天津以后呢，就不让他走了，就是说病了，留在天津，但是永远不许进京， 哦， 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天津，建立这个浦园，就是迪普的浦，那个 改走之， 改成走之，就是要抓又给放了。 您后来去过天津找过吗？ 找那个央视做百年巨匠的时候，曾经。大力的我们去找那个这剧组的人啊，还有这个电视台都非常配合的，但是已经都是就拆的不行，那个河桥还在、 哦、 但是当时焦家那一大片房子特别的大，据说这个分东院跟西院，东院是六套四合院组成的东院， 哇，确实啊， 西院是佛堂 啊， 所以非常大的一个家产，之后呢，这个焦幼营就一直以教书为主，在慈禧40岁大寿的时候，又把曾经被贬过的大臣，召集到北京，在午门特赦，就是被贬的官员恢复原职再降两职， 啊、哦。 反正 也就是说 可以进京了。 对，就是说焦耀营被贬之前是二品嘛， 嗯， 所以就招到午门，赫免， 嗯， 降到四品，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品的， 嗯， 还是有一些那个这个官方的承认的， 嗯， 好像也是因为文笔特别 好， 对， 慈禧特别喜欢他的文笔， 嗯。 后来就是怎么去，就是焦家就后来一度破，就是破落了呢？就是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到了天津以后，印度兵把我们家一抢而空，放了一把火。 嗯， 放了一把火之后，我父亲的，就也就是我爷爷吧，就疯了。 哦 啊，就见着谁就说毛子来啦，杀人啦，放火了。后来治 了 一年多才 印度兵给烧的， 印度兵烧，治了一年多才治好。后来就慢慢破落，就是到了这个，等于就是说，我父亲的，就我爷爷的表哥， 嗯， 是给一家做这个账房，就住在他们家那大杂院里去了。这个时候就很困难了， 嗯， 很困难。我父亲那个时候，据说就是。空着其实穿着棉袄去私塾嘛， 嗯， 早上起来就是把这个冻的这个水缸的一层薄冰打开喝一口凉水， 嗯， 一天能吃一碗嘎巴菜就非常幸福了， 嗯， 直到最后我父亲到最后最喜欢吃的东西就天津的嘎巴菜， 嗯， 对他有深刻的印象， 嗯， 那个时候他就自己自奋要强，嗯，要冲破。他自己写那日记就要冲破，像这个院里堆的像山一样的垃圾， 嗯， 如果要自己自强的话，必须冲破这个像山一样的垃圾，自己去努力， 嗯， 自己去奋斗， 嗯， 所以从小，我觉得就是他身体里流着那种文人啊， 嗯， 那种贵族的血液之后，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焦家已经非常最低破落的时候了， 嗯， 那个大杂院的照片我们也见过，就确实是特别的破落了， 对， 嗯。所以我 觉得而且那时候破落之后吧，自己家的亲戚都看不起了， 啊， 所以他那时候就小小的心灵上他就知道这个富人就是对他们是什么态度， 对， 但是反而大杂院里的穷人是很热情的， 嗯， 所以在他拍这个龙须沟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慨的， 嗯，所以你看这还不如说是吧，我这几代我就是这个一直是穷苦的老百姓，他还没有这种落差， 对对对， 是吧，哎，他毕竟是那么显赫是吧， 是， 然后又甚至到了这个最低谷，那当然这个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所得到的是一种自强的这样的精神啊。小强老师这儿有一段录音啊，这也是焦家的人啊，我看是焦世红，这是您的 我大姐， 是您的 大 姐哈， 哎， 好，那我们 这个录音很珍贵，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个焦老师他是在美国，我们是通过这种这个联络然后特意给我们录制下来的， 好啊，这个他来说的是焦家祖宅的故事， 对， 嗯， 焦家大院对我来说其实是两个概念，因为据长辈讲当时在天津有四个焦家的分支，就是焦幼营的父亲有四个儿子都住在锦衣卫桥附近，其中有两门进士，两门都是做了清朝的进士，所以有两个焦家的进士府，那一大片在锦衣卫桥东面，就是从羊肉铺胡同一直到锦兴胡同，那一大片都是焦家的宅邸。那大片是被叫做焦家大院呢，还是后来焦幼营给自己建的那个屋园是后来我们所指的焦家大院呢？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焦幼营在退官以后，在天津买了一块地，建了他自己的宅院，这个宅院叫屋园，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是焦家大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到那一片去采访过，那个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已经全都变成一片大杂院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焦氏的后人住在那边，所以他们做了一些访谈，然后做了一些记录。到1990年的时候，就那一片全部拆迁了，可能我估计现在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但是无论这焦家大院是指那一大片焦氏后人的住宅呢，还是指焦幼营的屋园呢，反正焦俊是没有住过那个地方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了天津以后呢，印度兵就把 交友营的波源洗劫了一空，然后全部放火烧掉了。所以我的爷爷就是焦俊的父亲就带着全家就避难避到天津城里一个姓王的亲戚家里，就在那边借住了一个大杂院的几间房，先是住西房，后来又搬到北房。我父亲是在那边出生的，焦俊是在香景王宅出生的，所以他没有住过焦家大院。 春夏秋冬， 这一段介绍已经是非常详细了哈，这个以后我们也成为业内人士了哈。 对， 焦先生这个焦家大院啊，确实有了一个比较清晰了解，不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啊，现在是看不到了啊。那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又是怎么样的机缘能够跟这个戏剧艺术能够结缘的呢？啊，我觉得这一段是特别关键的啊。焦老师再给我们说说。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他是非常一个聪慧的。自强自己努力的一个孩子，他上小学毕业后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父就是我爷爷是反对他去的，因为那时候家境很困难，希望他去做学徒，能给家里添一份收入，他就是死命的去要求上学，完了直至求到他的大哥，完了再去求我爷爷的亲戚啊。也就是说他那个他的我爷爷的当时的直接上司就管这记账的这个这头是我爷爷的表哥啊，去求完了没办法，直到我这个他的哥哥答应帮他出学费不给家里添麻烦，这样的话才让他上了中学。在他上中学这几年，我爷爷就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而且有时候急了就拿起东西照着他脑袋扔过去，就这样就说恨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以优越的这个成绩去完成学业，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就是周恩来总理啊，那这个在南开大学，他们已经就发起了这种五四这个学生运动。他就一直受这个学生运动的这个影响，积极参加。完了之后，这些前辈们。毕业走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学生组织曾经就是继承过来，也在维持。那个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写诗啊，在他17岁的时候就被称为是天津诗人。那个时候的他是非常要求进步，要求这个改良啊，改新啊。 他那时候跟这个石冰梅女士就已经有 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就已经相识了，但那个时候呢，他。立志是要学政治的，他要改变国家，改变这个社会。就是跟石平梅相识之后呢，当时很多的学生运动不是就受到当时的反动政府的镇压，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事件，后来这个石平梅的未婚夫也牺牲了，这个时候石平梅就特别的伤心，跟他的来往通信之中曾经跟他说，你不要沾政治，你很有才，你去做文学吧，那个时候他在改变他的志向，但是参加这种什么新剧啊，参加这种写诗文学文艺，他是早就是参与的，但是就是说他的志向那个时候是政治，通过这个石平梅这个人物和石平梅周围所发生的这个当时学生运动，改变了他的志向，就是从此开始，去向文学文艺方面。 他一开始是翻译了两个剧本 儿， 然后 那时候外文就非常好了。 对，然后就是被熊福熙发现，然后熊福熙就开始跟他联络，然后他们俩就，心灵相通嘛，凑在一起做了熊福熙的一个剧，叫《蟋蟀》。 哟，怎么这还惹祸了是吧？ 对，这个戏惹祸了。 这不沾政治，不沾政治，反倒是有闯了麻烦了，是吧？啊， 这当时军阀张作霖发出通缉令，因为他这是讽刺军阀的，实在他没辙了，他和这个熊和熙两人被通缉， 哎呦呵， 最后跑到这个一个外国人的。宅子里 边，这个 美国的教授家里， 焦志宏里边，焦志宏老师也讲了一下，好像 在这个谈他的大学生活这一段，是吧？好，那我们也听上两句。 我父亲的个 境其实是很不好的。他的性格是就从小那个童年家庭是很不幸福的童年，所以造成他的个性是很，他内心是很阴郁的，没有那么开朗。他是很钻牛角尖儿，很要强，然后自尊心非常强，因为从小的那种生活环境嘛，他自尊心非常强，但是又非常内向，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那一种。他的个性有从进了中学以后到燕京大学有一段时间，其实他改变了很多。他那时候周围有很多进步学生，和平梅啊关系也特别好，所以他那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可能是最阳光的一段。学生运动，参加新文学运动，在15岁的时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在照片后面写自己写，不要忘却去做新人，挟弓箭往前跑，定达文学右心之门。然后他告诫自己，你要挣扎出烦恼，你要有纯洁的灵魂，逃出家庭的黑暗，进到光明的门。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下决心要摆脱家庭的那种影响，然后他要投身到新的文学和学生运动中去，然后他要做一个全新的人。但是之后在燕京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和熊佛西两人排演那个一个话剧叫《蟋蟀》，因为那个剧讽刺了军阀，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被张作霖通缉，他们就躲到一个外籍教授，当时那个外籍教授去回国休假，他们就躲到那个教授的家里面躲了几个月。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呢，就学生已经都已经四散了，他周围的同学就全都失去联系了。后来他就没有出路，所以是他当时就是李时增，他叫他舅舅了，其实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李时增帮他安排了工作，然后从此以后他就没办法再摆脱。然后他就婚姻好像也是不是他想要的，工作也是李时增给他安排的，后来的戏曲学校的位置也是李时增安排的，所以他就又走回了他就是他不是他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他的性格和他的政治倾向就从那以后就从此改变了。当时我们的六叔啊，那些亲戚都是他的同辈的那些表兄弟们都跟我们说过，说他从和林苏三结婚以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又变回那种很阴郁很内向的那种性格，他一辈子都没有摆脱这种性格。所以大学毕业那一段应该是他一生转变最大的阶段，然后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好，哎呀，这说着聊着，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其实我们刚刚算是开了一个头啊。说到这儿啊，焦菊隐先生虽然说在大学当中已经开始这个有文艺方面的志向，也进行这样的工作啊，但是这距离他成为北京人艺的四大导演之首，这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啊。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来说焦菊隐先生的导演之路和他的家庭故事。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卖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 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我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社交部的工作人员，我叫陈丽。焦俊先生呢，原名焦承志，1905年生人，75年离世，生于天津。有的人会说，那他肯定家境特别的殷实才能搞戏剧，其实真的不是。过去他的祖辈确实是显贵啊，但是因为得罪了慈禧太后呢，就被罢黜了。您看一下这个家道中落的，他们一家八口就住这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面。就这么一个困苦的环境下，焦先生自己努力读书，就是后面有了这样的成就。他行将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受进步思想的这样影响，参加了学生组织的这各种新剧社，一直到大学毕业呢，他一直从事着校园文学和戏剧活动。这是焦先生啊，中学时代，15岁，他在自己的照片背面用中英文题字自勉，给您念一下。中文是：你要挣扎出烦恼，你要有纯洁的灵魂，逃出家庭的黑暗，进到光明的门。一个15岁的孩子，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他是一个家国天下就非常非常有情怀，有这种爱国情怀的一位先生。1931年的时候，他年仅26岁，他就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我们把他称作为中国戏曲改革的实践者。他是我们中国就是创办新文化人办戏曲学校的第一人。这是当时赴法之前吧，和戏曲专科学校的同仁们的合影照。这个学校的特点啊，它摒弃了过去咱们戏曲行当里面教学中的一些陋习，比如说它包括这种体罚等等这样的啊。它的课程开设，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它头三门呢是国文、英文、法文。一个戏曲学校它可以先开这样的三门语言的课程，说明就是说文学在戏曲教学中非常的重要啊。下面呢还有开设的课程，有历史、音乐、话剧、习字、工艺、 图画、昆曲、嗓音、做工、唱功、武功，是这样的一些课程开设。他把唱念做打这样的基础的这种的技术性的东西放到了最后，而前面全是提升这个人的素质、文学素养这样的基础的都放在这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戏曲专科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那可想而知，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戏曲界的行家里手，那个泰斗级的人物。 北京时间19:34:35，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啊。接着我们刚刚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说北京人艺的四大导演之首焦菊隐先生啊，我们是从他的少年时期一直说到了上到大学啊。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很不容易啊，首先这个跟家里的关系不好啊，不希望他上学，这个感觉是背水一战啊。你说你要是学不好，那就没法交代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也是在这样的一种绝境当中，可以说他奋发图强，取得了非常优异的这个成绩哈。可以说是年少有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沿着他的发展的道路啊，继续来盘点一下啊，焦菊隐导演的他的生活和他的事业。那么我们还是先把上半段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然后再抛出下半段的问题，好吧？ 就是一个问题 啊，就这个问题哈。那就告诉大家吧，我看很多都已经开始答了， 对 吧？ 我觉得都答对了。冰心地白 X 一一健康是否答的是 D， 都对了。 D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刚果 风雷。 哎，对， 这还挺冷门的一个戏啊， 这个， 没听过啊。 这个是1965年的时候，不知道焦老师是不是知道这个戏？ 知道，那个没看过 啊，你也没看过哈。哦，刚果风雷， 这是1965年的时候拍的一个戏，这是他最后的一部。 嗯。好，那我们就来继续聚焦在焦菊隐先生他的大学生活。刚才咱们说到他演这个蟋蟀哈，你说这蟋蟀找谁惹谁了？哎，真是讽刺了军阀是吧？ 对对 啊。那后来这事儿怎么办了？怎么解脱的？ 就是在这个外国教授的家里头藏了几个月，出来以后学生也散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呗， 就等风头过了就不了了之了是吧？ 对， 哎呦，这有惊无险啊啊。那之后其实他是怎么就是已经优秀到那么年轻就当校长了，20几岁是吧？ 他第一任就是当时李时珍是跟我们家其实是 世交，应该算是。 怎么说呢？就是说，李时珍家就跟我们家沾什么呀？就是那个婚姻的亲戚， 哦， 就是好像是，是我奶奶呀，还是什么跟他的那什么，就是那边。 然后怎么练？练的是算舅舅， 对，管他叫四舅还是什么？反正管他叫舅舅。当时李时珍是负责这个文化，这个时候李时珍第一是让我父亲做的二中的校长， 就是现在北京二中 校长。 嗯， 他做二中校长的时候，现在二中的那个图书馆，就是当时我父亲向文化部申请，说孩子们要有一个读书的环境，要一个好点读书馆，他申请国家来给孩子们建的二中的这个图书馆，就是二中的老的这个旧址。 对，当时其实焦先生只有23岁哈。 对。 太年轻了。 之后他就是得了一场大病，得了一场大病之后呢，这个李时珍又是要求他，上李时珍所创建的一个研究部门，也是学术部门吧，去工作。如果他答应的话呢，就给他立刻开支、开工资，完了所有的医药费都支付。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答应了这个条件。之后立刻他病好了以后，立刻就是让他去建立这个中华戏校。中华戏校当时他才筹建的时候他才29岁啊。那不是29岁，26岁。 26岁。 当时就是你想我们现在年轻人26岁，我们26岁。 对， 不敢想象。 太不敢想象。而且当时 大学刚刚毕业。 对，当时那个京剧界呀，还有当时的这个整个文化界，就说这么一个毛头小孩，年轻学生能干什么？没想到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中华戏校建立的井井有条，不拜师。这个男学生戴大高帽，陪捧，这个穿中山服， 女上生脚短头，穿裙子，学外文，学国文，学算术，图画，当然了，京剧的这些一套是当然不可避免，这一套之外就是所有的学生要学文化，要有文化， 就让一些学京剧的演员他来学。 而且当年那个京剧界是要拜祖师爷的，然后焦先生就没让拜祖师爷，但是他们在学生大礼堂里边就是悬挂的是孙中山的像。 我曾经那个在那个武生泰的王金禄先生去世前五天采访过他，他当时就是已经有点糊涂，但他还是在也跟我讲过焦菊韵怎么怎么样，我就印象特别深。 其实这样的探索的确是一种创举啊。 对， 你想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传统的礼节或者说一些传统习惯吧，我们都会有一些畏惧，对吧？ 后来那个李金红老先生，那个我们在他晚年的时候见过他，他跟我们讲说，那个特别感谢焦先生给了他们学文化的机会，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跟别的老先生不一样之处是，他们可以给家人写信。 哎呦，真好哈！所以这是其实是很难想象的，我觉得这个超越时代了哈。这个确实是这种感觉，对吧？ 他是那种创新，他的创新是在不失去继承的基础上，先把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之后，再去加以新的元素。就那一段中华戏校，他的努力。他自己也学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他自己本身是不懂这个京剧的，在建校的时候，那么通过这建立这个学校，他只是在文化上、管理上，但是在京剧这个行当上，他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找了很多名家，拜了很多名家去学，所以他这个办这个中华戏校这一段时间，对他之后的他所创造的成绩。和中国这个话剧的民族化是奠定了很深的基础。 没错啊。那这个戏校虽然是有声有色，但是后来还是面临着关闭了，是吧？ 对。 然后他就是等于是出国了。 他不是说面临着关闭，因为当时我父亲跟这个学校的经营者呢，就在经营发展上面有一些意见的冲突。有意见的冲突呢，就是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李世增说他想去留学这个时候呢就说，那么有了冲突以后，他那个性格又是非常那个倔的，所以就说你不是想留学吗？那好，你去留学吧，就等于给他排挤出去了。据说啊，我这个没有去考证，据说这个中华戏校一直就是很好，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想利用中华戏校来做他们的宣传，这个时候无法抗拒的情况下解散了就 是 我们解散也不能给日本人干事儿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我听老先生说的，但是我没有考证啊，没有依据，但据说是这种情况下将中华戏校解散了。 但是他在等于在法国又是继续读书，对吧？ 去法国之后呢，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英文和德文，去法国以后呢，那肯定要学法文了嘛。他学了三年的时间，他就是用法文完成了他的 毕业论文 博士论文 还出版了。 对，而且是这个论文通过之后，他突然发现论文答辩要用拉丁文来答辩一个学术论文，而且他的题目是论中国今日之戏剧。 哎呦我的妈， 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那个时候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播到了西方，去论证。他在短短的时候，那是他已经30岁了，学一个语言的话，超过23岁就非常困难了。他已经三十岁，他在短短的时间用拉丁文 就 通过了这个博士答辩。 那看来在语言方面也是颇具天赋的。 完了呢， 比较我觉得可能比较刻苦。 他 学习很多， 他是那种非常认真，他是不能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也是，就是不能有一丝的瑕疵。他要求完美，完美主义者。所以当时他毕业以后，法国巴黎文学院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让他留在这个大学当教授。他说我用我学到的知识，我要用文化艺术 救中国。 嗯， 当时说你们国家都快亡国了，你还回国干什么呀？ 嗯， 我父亲只是轻轻的一笑， 嗯， 说中国几千年亡不了， 嗯， 就毅然回到了祖国。 嗯，那他是什么时间回来的呢？ 他是 应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 ，哎， 哦， 1938年， 哎呦， 1938年， 正是战火频仍之时啊。 对，他是先到1月份离开法国，2月份到达香港， 嗯， 完了之后经过厦门、玉林、柳州，完了一直到了桂林， 嗯， 哎， 嗯，那从这就是这一段时间，其实等于是回国之后，就等于是在桂林是安定下来了，是吧？ 对，广西桂林那一带，就是他是也是从事教育，从事翻译，在那个期间，他举办过学术讲座4次，导演话剧11部， 嗯， 做演出顾问3次，发表文章23篇，译文1篇， 嗯， 改编了桂剧1部， 嗯， 这就是这6-7年吧， 嗯，就是这样的， 哎， 这样的生活哈，啊，那是什么时间跟北京人艺啊结缘的呢？嗯。 跟北京人艺结缘是那是1952年了 啊， 哦，当时他是在首师大做 北京师范大学， 对， 嗯， 做这个做 西语部主任， 哎，做这个 文学院院长， 文学院院长， 啊， 当时李伯昭院长就是初代院长嘛，李伯昭院长就是说要做一部新中国的这个话剧，就是《龙须沟》， 嗯，嗯， 当时就是说。老舍先生写《龙须沟》写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得找一个跟老舍先生平级的， 嗯， 好的导演， 嗯， 去导这部戏， 嗯， 就推荐焦菊隐， 嗯，等于在那之前，两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是吧？嗯，也不认识， 因为， 啊， 好 像是叶子阿姨推荐的， 对，叶子阿姨推荐的。完了之后呢， 嗯， 去请我父亲的时候，一开始我父亲不在家， 嗯， 不在家呢，秦锦阿姨就是他第二任夫人， 嗯。 秦锦阿姨就是把这个剧本接下来，因为人家送来了嘛，就剧本他肯定得他得看看。 嗯，嗯， 结果我父亲回家以后就大发雷霆， 哦， 甚至大哭， 哎呦， 说以前你们怎么对我来着？ 啊， 哦，因为新中国成立的时之前，在石家庄有某一个人跟他说，就说你不要从事这个艺术了，戏剧了， 嗯， 你就搞教育吧，你搞教育挺好。哦 嗯， 排挤过他， 他就是非常心里一直有这个疙瘩。 嗯， 说你们这时候想起我来了， 嗯， 就是他心里那委屈都出来了， 啊， 不愿意接。后来一看剧本，非常好的剧本， 嗯， 同意拍《龙须沟》。 嗯， 他与老舍先生切磋，光改这个《龙须沟》的剧本就3个月。 嗯， 哎，完了以后体验生活去拍， 嗯， 一下《龙须沟》这个戏。大火， 嗯， 只有拍《龙须沟》拍完了之后，他才被调到北京人艺。 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 先有《龙须沟》啊， 对， 后有的这个北京人艺的导演 才来 。哦，哎呦，这个真实啊，这可以说是这个话剧历史的一场风云际会啊。 其实我觉得说焦先生这个导演艺术啊， 嗯， 我觉得咱们一期节目就说不完， 说不完。咱们 下次专门来说， 下次还对， 啊，咱们下周 周五 说说，这个， 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下面这个角色呢，可能对于二位来说呀，这就是更加的动情一点，是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他更多的是这个导演啊，这个戏剧家焦菊隐先生。但是对二位来说呢，他更是你们的家人，是你们的长辈啊。那作为这样一个形象，你的感觉是如何的？因为这个我在网上看过焦先生写的这个文章，我想请牛老师说一说吧。啊，呵呵，您先说吧。 好的，因为那个我对焦先生的印象呢，就是觉得他是全剧院都尊重的这么一位老导演。 嗯， 因为剧院的人呢，就是爱开玩笑，比如说管曹宇院长都敢叫曹头， 曹头， 但是对，哎，焦先生永远都是焦先生。所以那个我在院子里呢，那个时候就是如果看到焦先生下班回来往后院走的时候， 嗯， 我们小孩都会躲一躲， 哦， 不会迎上去， 很畏惧，有点， 对，有点畏惧， 有点距离感， 但是后来焦先生就是迎娶了第3位太太，就是 世宁他母亲的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就开心起来了，因为迎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太太，然后在院里是很少见到那么漂亮，因为她是舞蹈演员，她跟话剧演员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范儿，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呢就老想接近世宁的母亲，跟她一起玩，因为她岁数小。后来就是好多年，就是在前两年我再见到这个我婆婆的时候，现在是婆婆了，她就讲焦先生当时对世宁的那个爱特别的过分，她就愤怒的声讨，说你知道世宁小的时候脑袋有多大吗？特别沉，说我抱着他我这胳膊都要折，但是呢我不敢把他放下，因为他爸不让放下，我就想他怎么还不上班，他怎么还不走，他说我就盯着他，他一会儿拎起包往外走的时候，说后脚跟还没离开那院大门的时候，我就把世宁哭噔一下搁在床上了。 太累了，估计抱得太累了。 太累了。 你说这个还是挺难以想象的哈，你就看起来还就挺威严的啊，其实对孩子甚至有一些那个就很极端的这个溺爱哈。 对。 我父亲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威严啊，这个，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父亲还是非常的慈祥，非常一个。